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 大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，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杭州的美景是无双，西湖花草四季香，美好的生活您尽情的想，千万不要闹荒唐。秋观明月如碧水，冬看瑞雪满山岗，盛夏将近心情爽，乐极生悲它不值当啊。什么事儿不值当呢？嗨，就说啊，这个喜儿呢跟这个日子口月份提呢貌似有点晚，但是呢不是每年都有夏天吗？啊，对，所以说呢这个样的安全提示照理说也不能算晚。什么事儿啊？还就跟那个游泳有关呐。游泳惹的祸呀，游泳本身那是好事，锻炼身体嘛，但是你得注意安全，没有安全哪有健康啊。很简单的道理呀。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南京，说是呢头些日子他们当地啊几个小伙子，七七八八吧，七八个同伴，赶上晚不晌啊，下了班没事儿，得了游泳去，到水里头听晃喝这个扑腾啊，正这儿扑腾呢，那大伙呢这个游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上岸吧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回去洗洗睡吧。有的人已经上岸了，有的人还在水中。上岸的人有一个啊，就统统另外一个，哎，看他怎么回事？看水里面他们的其中一位同伴，那状态不对劲，怎么呢？那脑袋啊，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进去，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进去，在水里面是上上下下。岸上的人看着他。哎，我说背不住，这主是溺水了淹着了吧？那位说也没有啊，他是会水啊，他之前我们好像有印象他是游过呀，他会水没事，他扎网子呢，你看那黑，哎呀，好鹞子翻身，哎呀，浪里白条，行不错，挺好的。这几个人站在岸边抄着手看着他，越看越觉着不对劲。是啊，他要是练扎猛子他得上来呀，浮上了几次之后，您猜怎么着，这小伙子等下去了，再也没上来，水面上嘣冒了几个泡之后一点儿声息都没有了，倍儿平静。哥几一看坏了，哎呀，他感情不会水，赶紧下水救人呐，又赶紧叫啊什么的，打电话报警，来不及了。后来警察来了，大伙儿齐心协力，终于将这个溺水的年轻人给救上岸来，可是人已然走了。哎呀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就说啊，这个要说起来这个就更不应该了。新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广东佛山那个地方，说是啊打工的几个工友，也是晚上，南方它热呀，晚上呢在工棚里头它睡不着，怎么办呢？这么热天儿，咱们降降温得了游泳去吧。其实呢也没是真想游泳，起先哥几个他没带着游泳裤啊，在这水边上啊散步呢，啊说玩玩水。那其中有一个就说，哎，那这会儿要下去游一会儿应该挺凉快的，哈哈。那么另外一个就这小伙子啊，这个平时啊就爱说大话吹大气啊，那意思我告诉你们说，这个地方啊我能游过去。哥姐一听说，什么游过去？你说下水游一会儿这没问题，你游过去，河宽200米，你怎么游过去啊？嘿嘿，你们游不过去，我就行，我就有这个

时候到了，谁也能熬过。我可以为。